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德芬。此时此刻，我在这里陪伴你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超越。你现在的人生观为你显化出了什么样的人生呢？如果你所抱持的观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为你带来你想要的人生，也许还带来了你不想要的人生，那么考虑做出一点改变，对你有什么损失呢？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，但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，让我们烦恼不堪的罪魁祸首不是我们生命中外在的境遇，也不是身体的感受，而是来自我们自己内在的体验。我们太多次都以为那个让我们感到烦恼的事物是外在的，因此一直在外徒劳无功地寻找。如果你愿意反观自己，回到自己的内在，陪伴自己，做自己最好的朋友，你会发现你的内在空间加大了，内在力量增强了，你自己的内心世界改变了，外在的世界也会随之改变。今天就让我们来欣赏一首能帮助你回到内在，唤醒你做出改变的音乐，来自荷兰的颂波疗愈师 Hans Debeck 所创作的 Wandering Around 徘徊，来自喜马拉雅山最纯净的声波冥想，化作一幅幅意境深远的冥想音景，带来无限的美感与疗愈力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，之后音乐家曼璇会为大家做更深入的解说。 大家好，我是曼璇，很开心到了我们音乐时光。今天的音乐主题超越，我将为大家说个故事，一个有关于声音疗愈师究竟因为什么契机让他超越的身体病痛，从而踏上音乐疗愈的旅程。另外今天的音乐 Wandering Around 徘徊，大家一定感受到让人非常松放沉静的音频，这里由大大小小组合而成的颂钵，究竟这敲击乐器有什么样的魅力，在制作过程里有什么特别之处，使声响共振具有如此的穿透力，待会曼璇就来为大家一一介绍哦。今天的灵魂人物 Hans de Beck 是一位国际相当知名的声音治疗师，同时曾在英格兰学习神秘的心理学，并取得视力疗法的教师资格。身为荷兰的 The Healing Angels 疗愈工作室负责人的 Hans 是第一位丰富运用颂钵、大锣及其他乐器于身心灵治疗与音乐演奏的先锋，也是国际公认欧洲最优秀的声音治疗师之一。 Hans 活跃于全球各地，举办了许多工作坊教学以及创作演出，并出版过声音按摩的书，深受大家的欢迎。 Hans 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遭到了僵直性脊椎炎无情的侵袭，背部脊椎关节还有附近的肌肉组织逐渐变得钙化僵硬，加上伴随而来无比难忍的疼痛不适，连麻醉药物都无法稍加疏解。直到有一次他因为参加了一场心灵研讨会，在会场上遇到了刚从印度修行回来的女学员，在他的介绍下， Hans 与西藏颂钵有了第一次的接触，并且领受到了颂钵的疗愈力。他提到了当他听到颂钵的声音时，身心灵立刻有了感动，仿佛有个大吸盘把长久盘踞在体内的杂质掏空，整个人像被洗涤一样脱胎换骨，非常清灵。一向喜欢玩乐器的 Hans 立即知道这正是他寻觅已久的声音。颂钵的低音频进到了体内，与他的病痛有了互动交流，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颂钵强大的镇定、安抚与止痛的力量，甚至超越了身心痛苦。从此他便开始钻研，进入了这块专业领域。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的故事，在我们的生活里免不了遇到让人挫折、痛苦、难以跨越的部分，特别遇上身体病痛时，让人不得不被驱使往内重新检视存在的意义，并进而提升整合自己。生命中的逆境教导着人在苦痛里学习真诚的面对，培养生命韧性，使我们的内在长出更结实的力量。每个人生命的契机点不一样，但相信我们都有这么提升超越的潜能。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最特别的敲击乐器颂钵，它又称为喜马拉雅钵，远在西元前600年被人们发现，有许多赋予它各种神秘的传说。颂钵融合了七种金属元素，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锡、铅、汞，七种金属分别代表了宇宙的七个天体，太阳、月亮、金星、火星、木星、水星、土星，以喜马拉雅山的陨石烧熔提炼，再由手工打造而成，象征着天地元素的和谐圆满。颂钵发出的泛音声响能帮助身体放松，同时平衡调和人体的七个脉轮。在21世纪，无论是东方的印度、尼泊尔、西藏或西方世界，颂钵已经成为理疗、声音按摩、声音治疗和平衡脉轮等深受喜爱的特殊乐器。 纯手工打造的颂钵，各有不同的质地与音频，持钵者的能量特质也会影响颂钵的音色，因此持钵者本身的经验与素养相当的重要。颂钵一般是用着包着橡胶的木棒，以敲击或摩擦的方式来发声。当它生成悠远的频率音波或是泛音波进入到人体时，会引起体内分子共振，重新调整、净化并激发身体的能量流动，打开纠结、阻塞的脉轮以及疼痛不适的部位，可说是身体与心灵的最好调音器。不同的颂波频率也能够对应不同的脉轮，并且与我们的身心状态产生一个呼应。颂波所发出来的声音能够和大自然的频率产生共鸣，也能影响附近物体的振动频率。当波靠近我们的身体时，体内最细小的原子也会随着声波来振动，所以摇动不安的分子可以得到沉静稳定，失眠状态慢慢恢复平衡，抑郁的情绪得到安抚，还有我们堆积的压力随之释放。当体内的能量开始和谐流动时，我们的自愈力将被唤醒。今天这首 Wandering Around 徘徊的音乐运用了许多低音的颂钵，低频的基调在与中高音频率的颂钵互相交叠融合，渐层段落引导身心慢慢松进到宁静、清明、和谐的状态，仿佛被重新洗净归位。在聆听时，你可以选择一个不被打扰的环境，坐着或躺着，如果想站着也可以。慢慢放松呼吸，用身体去感觉声波的震动，然后让我们的脖子、肩膀、双手、腰、臀部、双脚也一一的放松下来，感觉身体每个细胞都在颂钵声音的沐浴下被沉稳的按摩与滋润，并感受身体细胞渐渐被调和了。声音是一个震动，身体就是由这种震动构成的。每一种声音在身体中会创造一连串的连锁反应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有很多的频率。你会发现每次聆听这些颂钵时，都会为你的身体带来不同的反应，因为每一次它都会朝你更深层的内在去碰触。所以在听音乐的时候，你只需要好好的敞开内心的大门，迎接生命中神圣的爱、信念，并宽容、幽默、喜乐的享受每个当下。颂钵是一个自我疗愈非常好的辅助工具，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再次达到和谐的状态。所以每一天，不妨给自己一些时间，好好享受这绝妙的共振。最后祝福你，亲爱的朋友，希望你喜爱今天的音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